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五路月子和莫奇茂树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周龙梅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樟树公寓秋天的节日。在原野上有一棵高大的大樟树，大樟树里有一栋樟树公寓，对，大樟树本身就是公寓，里面凿了一个一个的小房间，一共有十层楼，十个房间呢，里面住满了人。这一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樟树公寓里传来了过节敲鼓的声音，管理员鼹鼠阿衍高兴地打开了大门。 啊，天气真好啊，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呀。 住在这里的五鼠和猫头鹰出来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是夜行动物，要到晚上再出去。他们站在门口向大家挥手告别。 嘿，我们晚上再去，松鸦宝宝们别忘了向满满池的神仙道谢呀，谢谢神仙总是给我们水喝。 四只松鸦宝宝挥着翅膀对他们说，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嘿呦嘿呦嘿呦，哎，是老鼠们抬着轿子走过来了。松鸦宝宝们跑了过去， 我们也要抬，我们也要抬，我们要抬轿子，抬轿子。 可是领队的欢先生拦住了他们。 喂，危险，小家伙们，这可不行，快闪开，快闪开，小心碰到你们。 可是宝宝们不听话。 好吧，好吧，好吧， 这样，猴子木匠、松鸦爸爸，还有青蛙教练和阿衍，一个人肩膀上扛了一只小松鸦。 嘿呦嘿呦， 就假装抬轿子吧。大家一起来到了森林里的满满池，满满池的水非常清澈，就像一面大镜子，照耀着节日热闹的场面。大家一起啪啪地拍手，向满满池祈愿， 今年也请神仙给我们水喝，今年也请神仙给我们很多的水喝吧。 哇，这个庆祝活动上有很多的游戏，大家先去玩了吊球和套圈，松鸦宝宝们走到面具铺子前面就再也不想走了。北风一吹，花花绿绿的面具哗啦哗啦哗啦地晃动起来。松鸦宝宝们闹着， 面具妖怪，面具妖怪，独眼怪，独眼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我也要，我也要。 只好给他们买了面具玩具。咦，四只小松鸦变成了四只小独眼怪，站成一排。 咦，我们去吓唬阿衍吧。 他们悄悄地绕到阿衍身后，然后拍了一下他的后背。阿衍转过头，故意装作被吓坏的样子。 哎呀，是妖怪耶。 咦，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松鸦宝宝们高兴极了。 咦，狐狸叔叔在哪里？狐狸叔叔在哪里？ 他们悄悄地走过去，走到狐狸叔叔的背后。 预备，妖怪！ 狐狸叔叔问：“哦，谁是妖怪？” 他转过头，哇呀，好可怕呀！一个没有眼睛、没有鼻子的大妖怪。四个松鸦宝宝被吓坏了，有的摔了大屁墩儿，有的哭了起来，面具也弄掉了。嘿嘿嘿，他们这下被狐狸叔叔给骗了。 兔子护士们叫了起来：“ 嘿，狐狸，你太过分了，别吓唬他们了。” 松鸦宝宝们现在知道，原来狐狸叔叔戴了一个没有脸的面具。 不过他们马上就又重新热闹起来，他们啪嗒啪嗒地跑到棉花糖的摊子前面。圆圆的机器呼噜呼噜地转着，细细的白砂糖变成了细细的丝，卷起来成了棉花糖。 松鸦宝宝们看得好入迷呀，只顾看都忘记吃了。 嘿呦嘿呦嘿呦， 哇，老鼠们抬着轿子转回来了。领队的欢先生说：“ 松鸦宝宝们快点长大吧，等你们长大了，明年也一起来抬轿子吧。” 啊，真是愉快的一次节日活动啊。太阳慢慢落山了，大家也该回樟树公寓了。阿岩走在最前面。 哦，松鼠在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等着我们回去呢。 兔子护士小姐背着松鸦宝宝，四只松鸦宝宝玩了一天，已经累得睡着了。 是啊，我们回去给他们讲讲我们见到的事情吧。 原野上满天红霞，大家拖着长长的影子向樟树公寓走。 瞧，从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樟树公寓。 啊，因为是十层的房子，很高嘛。大家回到了樟树公寓，一楼里狐狸家的灯亮了，然后是二楼和三楼兔子家的灯亮了，四楼猴子家的灯亮了，七楼松鸦家的灯亮了，八楼青蛙家的灯亮了。在五楼和六楼的核桃亭餐厅里面，松鼠厨师已经摆好了过节好吃的东西，激动地等着他的客人们。 绝对好吃呢，大家快点来吧。 这时候九楼和十楼的灯光却熄灭了，猫头鹰和鼯鼠在晚上要出去了。阿岩望着天空挥了挥手：“ 喂，猫头鹰、鼯鼠，不送你们了，好好去看看节日的夜晚吧，一定会很热闹的。”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樟树公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五路月子和莫奇茂树，是由周龙梅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樟树公寓下雪天的秘密。 冬天大雪沙沙沙沙下个不停，原野上的樟树公寓整个都被雪盖住了。这是一棵又高又大的大樟树，樟树的肚子里是盘旋的楼梯和十层房间，公寓里住满了住户。 这一天过了中午，黄鼠狼邮递员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因为下雪所以我来晚了。 公寓的管理员鼹鼠阿岩正在门口扫雪呢。黄鼠狼送来了一沓厚厚的信，阿岩接过了信。 对黄鼠狼说， 那你就不用往油箱里放了，我一家一家的来送吧。 阿衍一边看着收信人的名字，一边上楼送起信来。先给狐狸音乐家送吧。阿衍走到一楼，敲了敲门， 当当当， 没有人回答，只有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阿衍想，狐狸先生肯定是在工作呢，他就把信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然后又朝楼上走去。二楼和三楼的兔子护士正走下楼梯。 啊，你们是要去医院上班吧？那给你们信。 兔子护士们点头微笑着感谢阿衍。 阿衍心想，好辛苦啊，下雪还要去上班，真想为他们扫雪开出一条路来呀。 阿衍走到四楼， 擦擦擦擦， 从四楼猴子木匠的家里传出了抱木头的声音。门是开着的，阿衍说， 啊，这是你的信。 猴子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 嘿，请放在那儿吧，真对不起啊，正忙着呢。 阿衍问， 你是在做什么呢？ 猴子先生笑着说， 嘿嘿，保密保密呀。 阿衍继续向上走，五楼和六楼是核桃亭餐厅，松鼠厨师正在餐厅的厨房里面在用一个大锅咕嘟咕嘟的煮汤呢。阿衍走过去， 嘿，有一封广告信。 松鼠厨师说， 哦，真是感谢呀，鼹鼠先生，我好期待今天晚上啊。 期待什么？ 哦，呵呵，保密保密。阿衍继续向楼上，他来到了七楼。七楼的松鸭家里，四个松鸭宝宝们正闹得欢呢。 我们要出去堆雪人，妈妈妈妈，我们要堆雪人。爸爸爸爸，我们要出去堆雪人。 松鸭先生和松鸭太太正在哄着宝宝们。 哦，等雪停了我们就出去好不好？ 阿衍走进门来。 哦，来信了来信了。 接着他去了八楼。八楼的青蛙家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春天没到，请不要叫醒我。 哦，原来他在冬眠呢。 知道了，青蛙，希望春天快一点来，早点见到你呀。 阿衍噔噔噔噔地朝九楼爬去。 当当当，猫头鹰先生，你的信。 刚叫了一声，门就砰的一声开了。 哎，你听听鼹鼠，我想安静地读会儿书，可是楼上的五鼠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你听听到了吗？ 阿衍仔细地听着，天花板上传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声音。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上去看看。 猫头鹰和阿衍一起跑到了十楼的五鼠家里去找他提意见。五鼠打开门，看到阿衍说， 你终于来了，我好寂寞呀，我都想你了。哟，是有信来了吗？那我太高兴了。 哎，这家伙呀，原来是在家里着急等信呢。 沙沙沙沙沙沙， 雪下个不停，一直下到了晚上。松鼠厨师给每家每户都送去了热乎乎的汤。他对大家说， 只是今天晚上才免费赠送哦，如果喜欢的话，下次请到核桃亭餐厅来喝吧。 沙沙沙沙沙沙， 雪还在下着呢。也不知道是谁悄悄地来到了寒冷的外面，夜已经很深了，这个家伙到外面去干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雪终于停了， 松鸦宝宝们扒在窗户上往下一看， 哇，瞧，雪人，四个小雪人。 楼下的雪地上有四个小雪人站在雪里，正抬头往上面的窗户看呢。哇，这是谁什么时候堆的雪人呀？这时候两位兔子护士下了夜班，正回家来，走到门口一看，哇，两副新的滑雪板和滑雪杖，还贴了一张纸条，写着送给护士。原来这就是猴子木匠悄悄做的东西呀。啊，雪终于停了，樟树公寓所有的住户都跑到外面来看雪人和兔子滑雪，他们住在这里可真好啊。大家都站在雪地里，抬头看着裹了白雪的樟树公寓，好美的地方啊。这时候小松鸭们叫起来， 我们来玩打雪仗吧，我们来玩打雪仗吧。 好啊，所有的住户一起来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晚上，呱呱爸爸在灯下写东西，有一只蚊子时不时的就来骚扰他，弄得他很烦，又拿这只蚊子没办法。这个时候，小呱在一旁替爸爸着急，他大声地对爸爸喊着说， 爸爸快关灯，关了灯他就找不到你了。 有一天，妈妈带着呱呱去自助银行取钱，只见一个小朋友在 ATM 机前闹着， 爸爸不要把钱放进去，为什么要把我的钱白给他呀？ 轮到呱呱和妈妈了，见爸爸取了钱的呱呱突然紧张地看了一下还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她示意妈妈蹲下来，悄悄地说， 你一不小心就犯法了，他们刚刚存进去的现在被你拿出来了，快还回去，我可不想没了爸爸。 有一天，呱呱坐在沙发上哭，妈妈便变着法儿地逗她玩，转移注意力。妈妈从她的小书包里边变出来一个比书包还要大的公仔熊，呱呱顿时笑了。妈妈趁机哄她说，呱呀，你愿意和漂亮妈妈一起玩吗？谁知呱呱一把从妈妈手里抢过小书包，迫不及待地打开，对妈妈说， 她也在我的书包里吗？漂亮妈妈在哪儿？ 有一次，呱呱和妈妈去动物园，呱呱对关在栅栏里的老虎很感兴趣，挣脱妈妈的手凑过去，妈妈大惊失色，一把拽过来她，对她说，哎呦呦呦呦，呱呱，你别那么靠近老虎啊，听到没有？呱呱转过脸，笑眯眯地安慰妈妈说， 放心吧，我不会弄坏它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

你快乐吗？